好，翻嚟第二节啦， 系 好啦，咁咧就经过话，我哋咧就讲咗呢个第一节啦，系咪啊？即系比较爆嘅，我哋讲呢个美国同埋前苏联啦，吓嗰个中度条约系咪啊？即系 INF 啦，嗰个条约 系 咁啊，所以咧就变咗大家就要睇住局势啦。咁我又做少少 comment 先啦， 系 我觉得咧美国佬咧其实就唔会放弃嘅。咁第一就出口术就讲咗先。咁咧就近排咧都有人睇咧就话会唔会特朗普想勒索欧盟、啊？就话你之前咧俾军费俾4%唔肯俾啊，你班大弟，我依家咧就屈你嗱，我又唔搞中道咧，嚟紧咧我哋就废除佢，你自己搞掂翻咯啲军费系嘛？咁啊呢个就 Alex 上次讲系咪啊？ 我谂法一样 系啦，咁啊就要挟啲欧盟啦吓，咁但系你问我咧，我始终都觉得咧美国系始终都系全世界嘅大哥啊，即系有呢个道义去照顾啲细佬嘅 系。 咁我觉得其实着数你永远都有得攞嘅，咁你都舐咗啦，系咪？ 系， 咁舐咗几十年啦，你点都要睇住细佬嘅，所以我觉得咧，睇下嚟紧会唔会法国同德国一齐施压啦，咁啊令到美国佬咧最后都系，但系要讲数咯，即系可能佢哋最后咩军费要咩贵啲咯， 系一定系 都咁啊2%咧就梗嘅，咁咧就再多啲咁样咯，咁就即系呢个系我哋嘅一啲睇法啦吓。好啦，咁咧我哋都要展开其他新闻啦，咁咧就既然咁讲咧，我哋就承继住呢个中程导弹咧，我哋继续落咯。 系， 咁今次咧就讲到美国嘅 F-35 啦。 系， 咁咧讲到呢个 F-35 咧，依家咧最大嗰样嘢咧，就因为大家知 F-35 呢样嘢咧最劲嘅地方咧就佢隐形啦。 系， 隐形得嚟咧，佢又有啲电子战嘅意味啦。 系啊， 而佢嗰个隐形嗰个甲舱咧，又真系可以挤翻唔同嘅类型嘅弹头噶嘛。 再四碌大嘅。 系啦，仲可以摆四支嘢嘅，系咪？咁你可以摆啲格斗飞弹啦，可以摆 JDAM 啦，其实乜都得嘅。咁所以咧都几鬼得人惊嘅。咁但系当然之前咧，前一排咧系咪停飞啊嘛？我哋阵间都会讲嘅，停飞都系个问题喺度嘅。咁啊油管嗰啲位咧，依家都未尽人意噶，即系仲有啲地方咧系要修改嘅。咁但系咧就讲翻 F-35咧，其实咧你话中共忌唔忌佢咧？中共系忌嘅。其实中共对 F-22 咧忌咗都唔知几多年啦，20-30年啦，1997年复辟到而家啦， 都唔知中国噶啦，系成个苏联都惊噶啦， 系啦，咁俄罗斯亦都惊啦， 即系苏联，包括呢个俄罗斯同埋呢个中共啦， 系，所以佢哋就致力于咧研究咩咧反导系统啊，咁啊，即系例如话研究呢个嘅 S-300 啦、S-400 啦、S-500 啦，系咪啊？ 系， 而大陆啊做红旗九啦，咁样，咁另外咧就你发觉佢哋有啲咧，依家最新嗰啲咧可以侦测到隐形战机嘅雷达。咁嗰啲雷达有几劲咧？ 声称啊， 系啦，冇人知嘅啊。因为首先就你话 detect 到 F-22 成个形状系咪啊？ 系， 有时我哋都讲嘅，你 detect 到唔代表你射到嘅，你都 aim 到佢嚟射得。 你瞄唔到佢啊嘛？ 你仲要咬住、啊， 即系你系知道东南西北边个方向嚟，但系问题就系你点 lock 住佢咧？你 lock 有啲似咧旧阵时咧 ，Alex 唔知点知旧阵时咧，以前二次大战嗰时咧， 系 嗰时啲雷达仲系好唔成熟噶嘛？ 啲雷达咪 嗰阵时咧，佢大概知你方位， 得个影嘅啫嘛。 但系佢唔知你几远， 知道几远。 未必知嘅有啲， 知道大概知几远，即系因为佢即系计翻你时间，即系个 respond 嘅 time 嚟计翻你。 系，但系如果天气唔好，系会干扰嘅喎。 够云都会干扰你。 系啊，所以咧试过有一单意外咧，衰到系咩咧？就系、是、有个机，佢咧就飞翻嚟，点知咧就天气唔好，就遮晒啲阳光。佢翻嚟嗰阵时咧，以为自己咧就飞到去某个位，但原来咧因为咧顺风啊，飞快咗好多啊。 哦， 结果咧飞到咁上下咧，佢联络唔到总部之后咧，佢要跳伞走， 因为当 跟住佢以为佢计时间，咦，其实同基地都系行一阵都到啦，行半个钟到，点知结果呢度佢同基地啊争咗成5个钟啊， 哇， 行唔到啊，最后死咗啦， 哦， 好搞笑噶呢单嘢吓，系好搞笑嘅，即系呢个都系一个悬案嚟噶，当年啊， 系 近排揾翻，因为 系嘛， 近排揾翻啊机，因为喺陆地度坠毁，啲人以为喺地中海坠毁， 喺边个国家？ 好似系类似特尼斯咁啦， 哇， 嗰啲位咧。利比亚附近啦， 哦， 好搞嘢嘅，好搞嘢噶。 我知道边部啦，嗰部唔知喷火定系 轰炸机嚟噶，好似系 轰炸机， 轰炸机嚟噶，系啊，嗰阵时就系喺北非出发噶， 哦， 好得意嘅，好得意嘅，呢、這个再讲啦，咁唔系今日主题啦， 系 嗱咁讲翻咧，就 F-35近排最得人惊嘅消息就系咩咧？就系、是、佢可以咧制呢个 B-61， 系 B-61咧呢一个咧战术核弹咧，老实呢个咧就唔系新闻嚟噶啦，B-61大家应该都有啲少少熟悉嘅战术核弹啊， 系啊， 系啦，佢个当量咧就大概系讲紧咧系咩咧？就三百。0.3 即系讲紧300 kg 啦，去到340千吨啦，个当量都几劲嘅。咁咧，但系你话咧，个战术核弹始终就唔系战，即系战略核弹。 有冇广岛原爆咁劲啊？ 有一定劲过啦， 劲过添啊， 劲过噶呢个，劲过噶，劲过噶。 即系个中小型城市都冇得救噶咯。 我谂你应该咧炸落去咧，以前嘅广岛长期都系冇咗噶啦。 系咯， 嗰啲 size 都。 咁但系当然你话，但你话而家嗰啲石屎劲过以前啦，依家啲基建好少少啦，咁可能但系啲桥都冇噶啦，桥啊隧道嗰啲都冇啊。点解咁讲咧？因为呢、這个 D 六十一呢个咧，已经系出个版咧，出到去咧 Mark 12啊，出到第十二版噶啦， 可以转地喎、 哦。系啊，咁呢个咧本身系专系对付嗰啲 bunker。即系我哋讲嗰啲碉堡啊， 系 嗰啲碉堡咧，你知我哋成日讲咧，冇胆飞掠住碉堡啊。 哇，广岛原爆咧就嗰啲咧就全部喺个空中里边引爆嘅。 系， 但系而家啲去到咧就真系可以 转地啊， 转地嘅地动山摇噶啦。 咁直头你系真系地动山摇到咧，首先你有地下嘅碉堡都震冧啦， 震晒啦， 震散啦，系咪啊？咁啊，同埋嗰个地震其实造成二次威胁啦， 系 嘛，即系个撞击， 佢嘅冲击波啊，直接打落地心，咪地心反弹翻上嚟啊嘛，大佬。 咁啊，所以两次、三次、四次，仲有余震可能最 次。 系好多人惊， 即系打松个地壳嚟就可以。 系啦，咁呢个 B 六十一咧，除咗转地之外咧，依家咧因为咧将佢变咗做咩咧，可以变咗做一个 JDAM 嘅使用方法啦。咁大家知 JDAM 好处喺边度噶啦，就可以用 精准打击、 卫星定位系嘛， 精准 GPS 啊，系啊，咁所以咧就转地非常劲。咁咧佢咧其实个 Mark 12咧比 Mark 11咧。比第十一批咧有咩好呢就加咗个安全同保险装置，即系冇咁易乱爆啦。 系 啦，呢个 走火 系啦，冇咁走火。即系你知唔知衰起上嚟点咧？衰到咧，就 系 咧，如果咧万一啦，你唔觉意啦，唔知点解啦，竟然咧跌咗喺你未禁制之前已经跌咗咯。 系 原来佢嗰个保险制咧系有机会咧，就算跌落地都唔爆嘅。 咁犀利， 好劲噶！我当然跌落地就应该硬爆嘅，跌落海有机会唔爆。 哦， 咁所以咧好得意嘅，即系咧呢个保险装置其实好重要噶，好、 哦、 重要。即系你发觉咧，有啲飞机咧，未最后咧，佢有时咧未飞到某个需要嘅时候咧，佢就要放噶嘛，佢就掟翻啲副油箱啊，掟翻啲弹落海，然之后就飞翻去个航母舰啦。其实咧理论上，如果佢掟嗰阵时咧，佢唔系成个弹放，而系连嗰个装置都放埋咧，系唔爆嘅。 哇， 就系呢啲位啦，个保险装置。咁另外咧就调整个新式尾翼啦，咁即系嗰个就即系 GPS 去控制嗰个位啦， 系啦，定位 同埋个导航系统好咗嘅。咁呢个 B 六十一Mark 12啲旧嘢咧吓，呢、這个咁嘅延寿呢个嘅战术核弹咧，最得人惊地方就系原来佢可以依家咧完全装咗喺呢个嘅 F 三十嘅内舱。 系 咁最得人惊嘅地方咧就系大家知即系攞 JDAM 啫嘛， 系啊， 不过呢个系战术核弹嘅 JDAM 咯。JDAM 啊，依今可以攞四碌喎。 系嘛？ 系咯， 好劲噶！而家咧问题就系摆落去，咁如果你炸呢个 四碌定两碌咧， 炸莫斯科点算咧？炸莫斯科点算咧？咁啊恐怖啦！咁咧至于莫斯科咧就谂啦，如果你呢个 B 六十一咧可以随住呢个 F 三十五咧就进入咗莫斯科，你知噶啦，莫斯科咧理论上有 S 四百噶嘛，咁但 S 四百佢 detect 到依家 F 三十五咧，嗱大家斗吹啦。S 四百话我 detect 到你啦 ，F 廿二我睇到你啦，咁但系个问题佢都够胆讲睇到啫，系咪瞄到咧？是不是可以咬死你呢、 哦、 是不是你的电子干扰整一整它是不是就会断呢没人知道的其实。所以呢就这个战术核弹呢对莫斯科是不是你个斩首战呢直到一嘢就剁你的手刀。 更正啊这个 F35 是可以掟到两枚 JDAM 啊内仓啊。 两个。 如果你加埋翼就有四个即是说它可以掟六个核弹加埋。 咁多人惊。 是啊。 哇咁就好多人 惊。即是隐形可以掟两个啊。 隐形可以掟两个。 隐形可以掟六个。 你在上个节讲嘛。究竟它挤一个定两个。 是啊。 如果两个就一次它炸两个城市。 广岛长期唔使分两次。 是不是圣彼得堡。 是。 同埋莫斯科。 是。 一炸炸你两个。 莫斯科远少少喎未必够油喎。 是吧 是啊。 空中加油。咦空中加油我哋阵间要讲隐形嘅空中加油应该点 算。咁恐怖。 是啊要讲埋。這個、就咁所以咧，你问咧，莫斯科依家惊唔惊咧？系惊噶，其实，所以咧，佢要搞惊到要整个 S 七八出嚟啊，即系 覆盖全球啊！ 因为你冇办法噶，你唔去再研究自己反导咧，做得好啲咧，其实你美国咧嗰、那个飞机飞到埋嚟，你面上面掟落嚟，你冇时间反应噶， 冇噶， 同冇得截噶， 冇得截噶， 你点啊？ 你以前啊， 我机关枪傻啊！ 以前我讲紧啲战略轰炸机咧，即系掟核弹咧，即系惊翻唔到屋企，因为点解咧？第一唔隐形， 系 第二咧。你 A B 爆完嘅，你爆 自己都中 十零分钟， 啊、 你就冇油啦嘛。 系啊， 咁你都唔可以长期超音速走嘅。 系 咁、啊、你好容易俾即系侧边外围啲一啲防导弹啊，或者 S A M 打你 ，S A M 打你，或者用啲战斗机拦你，拦 截机啊， 即系个报复咁报你。但系问题而家就话咧，隐形我隐形嚟炸你，隐形咁走你，唔知咩事。 轻轻的我来，又我轻轻的走，系咪、 啊？带来你的蘑菇云啊，咪？ 我拜带走一片云彩，徐志摩咧一早明白到咩叫隐形战机啦，系咪、啊？即系唔系讲呢个 云彩就蘑菇云啦。 你摆你度，我唔带走啦。好啦，咁咧就讲另外一单新闻啦吓。好啦，咁咧就另外一个咧，我哋要讲咧就隐形战机啊。原来隐形战机咧，隐形家族啊，我哋叫做。 系。 咁隐形家族咧，大家嗱数咯， 咁你一隱形戰機 Alex 考你隱形戰機，你知有啲咩家族咧？ 第一部嘅 F 一一七啦， 系。 跟住第二 夜鹰 啦， 系 咁仲有之前有啲咩 A 十二啊嗰啲啊， 哦 A 十二冇做到嘅 ，A 十冇做到啦，纯三个型啱嘅 B 二啦， 轰炸机嚟嘅系 B 一 B 咧就勉强叫做 半隐形 啦，系咁嘅 B 二最巴闭啦，咁咁 F 边个当冇计 B 二全隐形， 跟住之后当呢、這个咁 F 三五啦 ，F 廿二啦系咪？ 系 嗱咁啊 YF 廿三啦， 但系冇上到啦， 仲有呢个 你咁计 X 廿二啦 ，XF 三五啊。X 三二系 ，X 三二系都唔计啦嗰啲。咁但系咧就呢、這个嘅，你发觉咧隐形家族咧，嗱有战斗机， 系 有轰炸机， 系， 但好似硬系争啲嘢。 真系咩？ 嗱，咁我哋谂啦，就系、是、其实一个空战嘅体系，其实要啲咩啊嘛？ 系 嗱，如果你问美国人咧，佢最巴闭咧就啲人一数，梗系数战机啦， 系 再数轰炸机啦。 系， 但其实大家冇谂过咧，成功男人背后就有个女人啦。 系， 而咧成功嘅战斗机同轰炸机背后其实都有啲嘢噶。 系， 其中一个系咩咧？就是、奶妈。 加油机啊！ 个奶妈就加油机啦。 系 咁啊，除咗奶妈之外咧，仲有咩？就仲有个保姆啊。 系 个保姆系咩咧？佢帮你夹晒啲嘢嘅。 我、哦、呢、這个就系一个 早期预警机。 预警机系啦。 系啦，咁呢个早期预警机啊，早期警告机啊，呢啲咧，其实咧就佢除咗咧一早话俾你听咧边度有啲咩之外咧， 系 好似一个教练咁之外咧，佢真系教你嘅。 系 佢会讲埋俾你听，你打边个？ 系 指挥晒成件事。所以咧，呢个空中指挥或者我哋叫空中预管机咧，其实系相当重要嘅。 我而家去到四百几六百公里噶啦， 四百至六百公里， 系 啦，系好大，即系两个鹰眼啦 ，E 三啦咁样。但系依家咧，成件事咧，隐形家族最大问题系咩咧？就系、是、嗱，你前线嘅战斗机同轰炸机你有嘅， 系， 但系后勤嗰啲机咁你点算咧？例如头先我哋讲早期预警机啦， 系， 系嘛，即系空中指挥啦、指管呢啲， 系， 佢哋咪隐形嘅。 啊！ 佢哋系会即系佢哋系会俾人 detect 到，不过当然你话喂咁好厚啫，佢哋唔使惊系咪啊？好，我当你呢啲厚，咁但系奶妈点算咧 ？MQ 廿五咯， 奶妈要过嚟噶， 系咯， 系咪？咁而家奶妈大家知啦，你话KC 一三五就当然呢个系石器时代嘅机啦， 都唔系好旧啫，客机年代七零七啊，波音七零七年代转过嚟啦，系咪？ 好耐咯， 即系就而家就 一 KC 四廿六， 四廿六嘅就 KC 四廿六， 只系 波音嘅，波音嘅 七七七定七八七咯，唔记得咗啦。 唔记得 七几七七几啦， 七八七 七八七啦，即系 系啦 ，airline 系啦， 咁咧就都系波音嘅， 系 KC 四廿六，咁但系啲人话咧 KC 四廿六呢架嘢唔系好嘢嚟嘅， 系 即系首先就你话平贵其中一个问题啦， 系 咁另一个问题咧就系、是、佢应该系平啲嘅，个原因系因为咩咧？因为咧依家咧就牵涉成个美国使钱嗰个问题就系佢依家使嘅钱咧最集中就摆 F-35， 系 其次咧就 upgrade 翻啲机。再其次先买周边嘢，咁如果你话买周边嘢咧，佢最唔重视嗰啲咪就系你奶妈咪最唔重视咯。 系啊， 咁所以奶妈就买平啲啦。咁嗱，而家啲人针咧就话喂唔得，如果你奶妈唔隐形，其实成件事失败噶。因为到你帮你加热嘅时候，如果你有个你个出到样嘅奶妈出嚟，隐形自己会俾人搵埋咯。 系啊， 见咧，咦？点解呢部机喺度成十分钟，成三十分钟仲喺度？咦？附近一定有警棍， 飞得慢啊！ 一定有警棍， 知你喺度， 咁咪搵嘢嚟打搞你咯。咁好危险。咁同埋咧，最危险咩咧？因为嗱，依家苏五七就叫做出嚟啦。 系 苏五七咧，就号称咧都系一个隐形战机嚟嘅。 仲有 J 二十咧？ 系啊，仲有 J 二十啊？ 你忘咗 J 二十？ 唔系，逐样讲。 你唔放佢做眼内？ 唔系，逐样讲。咁咧，苏五七出咗嚟啦， 系 J 二零出咗嚟啦。咁呢啲隐形战机嚟噶嘛？ 系。 咁如果你话佢哋特登开晒雷达去搵，咦？我 search 到你嗰个加油机咁点算咧？ 系 唔使谂啊，即刻打。同埋佢哋最紧要就系我哋今集亦都会讲嘅，就系、是、咧大陆有一个叫做霹雳嘟嘟计划。阵间我哋讲霹雳嘟嘟咩嚟嘅？咁霹雳嘟嘟计划咧就系、是、专打咩？就是、专打啲早期预警机啦。 系 专打加油机，就专打你后面啲女人嘅。 系 即系你男人前面好似好型咁。 哦，呢个同以前啲越战年代 系 米格机再拦截啲美军战轰炸机一样啫嘛。 系嘛？ 其实我目的就系、是、嗱，第一。我敲你咩要炸弹，你好超钝超慢嘅时候咧，阴你，跟住逼你咧就要放弃炸弹同佢前斗， 系 就放弃呢个轰炸任务。 咁就完成咗噶啦， 系啦。跟住之后第二咧就啱啱你掟炸弹嘅时候，我嚟阴你。 哦，咁你死梗。 系啦， 咁咧就变咗咧，其实呢个系一个战术啦，系嘛？ 系 即系个战术咧，其实咧就系逼你。咁咧相对嚟讲咧，依家最尴尬嘅地方系咩咧？美国只能够咧喺后方加油。即系咧，如果咧我要飞过嚟西太平洋咧，我基本上喺夏威夷就要加油啦。 系啊， 然之后你又飞过，然之后你翻翻嚟嘅时候，我再帮你加油再走。 系啊， 咁 B two 就咁样啦。咁但系问题就系、是，如果大陆嚟紧咧，佢可以将佢嗰个嚟话 F J 二零， 系 佢个佢如果个航程咧已经去到可以去到夏威夷附近， 佢截你啲加油机。如果你将啲加油机打爆之后，咁你咪飞唔到翻去啦。 系啊， 咁你就喺空中爆噶咯，自己跌落最坠海噶咯，咁死噶咯，咁成部机俾人凹咗噶咯。咁所以咧，其实咧，依家咧大陆咧玩嘅就玩呢招， 哦、 就话 J 二零咧，其实佢唔会同你硬冚嘅，佢唔会同你 F 廿二硬冚嘅，佢净系搞你后面嗰啲女人嘅啫，即系嚟屙奶妈系嘛，捉奶妈啦，或者捉早期影机。依家就 系 玩呢啲啦。咁依家咧，美国点样应付呢件事咧？就嗱，大家记得咧，之前系咪？三人话咧，波音系咁中标啊！波音咧 ，MQ 廿五系波音中咗嘅。 系啊， 哦，唔系波音，好似通用电力系嘛？ 波音中咗， 系嘛？定系 General Electric 啊？ 中边价？ 另通用电力同埋通用电力有价嘅，唔系波音嘅，唔系波音嘅，波音唔紧要，教练机就波音啦吓。跟住咧，佢话咧，MQ 廿五嘅原本佢自在必得嘅，飞翼设计记唔记得？ 系， 好靓仔噶嘛。咁而家啲人话咧，就将呢部放大， 哦、 就做 tanker。就将放大， 可能空军要咧飞翼设计， 依家就系要空军投标， 系 就谂住入空军个标。 因为海军咧就唔中意飞翼设计嘅， 系 所以嗰阵时威马田第一冇原型机啊， 系 即系喂我都唔知架嘢飞唔飞得， 系 第二样嘢我对飞翼冇好感嘅，因为嗰阵时 A12 衰咗， 系 咁同埋一样嘢就我要软管啫，我唔使硬管， 系 所以我唔使部机咁复杂， 系。 咁但系而家就可能空军一定要 空军就唔同啦，硬管啊， 一定要硬管。 但系硬管有一个问题啊嘛，硬管问题就 系 你部机要大， 系啊， 系嘛，同埋硬管咧，你有个人操控啊， 系， 因为你知道其实系一部嗱，当然前面有机师啦， 系， 其实个硬管咧要伸埋去，系由硬管嗰个人插落去噶， 到即系佢 就唔系由揸飞机， 即系佢瞄准啊嗰个 佢插落去噶， 系就 系 啦， 所以插爆就系佢噶啦， 系， 佢系好大责任嘅， 系啊，因为个位好细，佢唔似软管咧有个兜咁样，你后边个机师慢慢瞄个， 系啊，冇噶， 你兜嘅伸埋去嘅， 就伸埋去噶啦， 所以咧成日见到啲。F15 啊 ，F22 啊，最多就见到 B1 个头咧，永远都系花晒嘅，咁就俾人怼到花晒。 好难噶，真系。但我哋讲翻嗱，但系问题就系嗱，嗰部机咧飞翼设计噶嘛，咁嗰部嘢啲人有计过条数嘅。如果你啲油咧要够 B2 飞，你起码都要 B2 咁大啦。 因为即系话，其实佢咧用飞翼设计个机翼本身都系一个舱嚟噶。 系，唔系你 suppose 咧？你咁谂就系，如果佢要做软嗰啲叫咩啊？软地地嗰只加油咧，软管啊， 软管系， 咁你未有个仓咯？ 嗱，软管易做好多嘅， 你有个仓， 因为以前啲软 伸出嚟 系啦，以前啲软管点做咧？软管系可以唔使部机度做软管噶， 系， 即系你个外置油箱咧都可以加到个软管。 咁咪就系佢用呢个外置油箱咧伸过去， 系 咁样做，但系问题会破坏隐形设计， 系 嘛？咁你当然你话我加完油之后我掉走嗰两个箱我走。理论上都隐形嘅，都仲隐形。 佢要 加油嗰段时间就唔系隐形啦，系啦。咁如果加油都好难隐形嘅，因为你支管始终都冇意思嘅。但系咧叫做减低嘅成件事。咁所以咧，如果你问咧，我觉得咧嚟紧可能呢个嘅 Lockheed Martin 会朝呢个方向发展。同埋咧，印象中咧，我记得咧，我睇过篇文章咧，就讲过，我数唔出边篇啊。我睇过篇文章，因为有读者近排成日叫我攞 source 俾佢，即 系 有时咧我睇得太多，我真系唔记得边个 source， 我搵到我搵俾你啊，即系我会喺 YouTube 黐翻条 link 俾你。咁咧就佢话咧，美国好似空军有个 project 嘅， 系 有 budget 嘅，咁啊 ，Lockheed Martin 应该会抢噶啦。 哦， 同埋你有冇谂一样嘢？你记唔记得以前有个叫 X47B 啊？ 系 嗰部嘢咧，原本未睇好佢咧，就摆上去 MQ 廿五啊嘛。受到油但系加唔到油啊嘛。 原本。佢哋 suppose 系攞呢个嘢嚟落标噶嘛？ 但系嗰部嘢唔够大，佢油箱唔够大啊嘛。 一来啦， 嗰阵时即系格鲁曼嘅时候， 系，但系嗰部无人机啦， 系 咪？咁所以咧，啲人讲咧就话你即系呢一部 X40 有冇机会咧？如果睇中呢个标嘅话咧，搞佢，因为呢个嘢个成嘅技术应该再成熟过你。 但系嗰部嘢 Lockheed Martin 嘅 嗰部嘢个问题嘅就系本身个油箱唔够大， 系。 但系嗰部嘢谂住做无人攻击机嘅， 冇人够大噶。因为你做海军一定系细嘅， 咁啊全部 做空军一定要大噶嘛， 空军大啲全部做过晒咯， 全部放大咯， 全部放大晒噶啦， 系啦，设计就都做过， 系 有技术喺度嘛， 系 啦，咁呢个咧就会 咁睇下格鲁曼定系一个波喺呢个波音同埋呢个洛希马田睇下边个可以做到够大嘅油箱啊， 系啊， 即系其实同做部无人版嘅 B2 嘢差唔多， 系啊，但系无人版喎， 系啊， 所以个 size 翻咁上下，好啦，讲埋呢个咧就系呢个隐形战机 F35 咧，咁啊即系复修咗冇耐，依家听讲咧又要停飞喎， 系，好似话油管啲机修复唔晒， 系啊，佢话。原来之前就换油管嘛，但他们说今次发觉呢就还有少少油管呢是还要再改的，即是还要去再执过去，变成就要停飞，然后就再执过。 咁当然都好嘅。其实如果你执过嘅话咧，就应该下次再出事嘅机会再小啲啦。 我早发现就好啲嘅，不过就冇咗一步咯。 但你就千祈唔好再跌咯。系啦，咁所以咧就呢个咧就即系俾翻啲民国一啲信心啦。即系始终佢都系好稳阵嚟 check 嘅。 系啊， 好嘛，好呢一节嚟呢度先。